第114篇，出埃及的奇迹。阿莱路亚！当着以色列出离埃及，雅各国家离开蛮夷时，犹大成了上主的圣所，以色列成了他的领土。太阳见了，顿时逃溜，约旦立即回转倒流。山岳跳跃像公羊，丘陵舞蹈似羔羊。海洋，什么使你逃溜？约旦，什么叫你倒流？山岳，你为什么跳跃像公羊？丘陵，你们为什么舞蹈似羔羊？大地，你应该在上主面前，在雅各伯天主面前摇撼。他使磐石变为水潭，他使礁石变成水泉。